找我，等你来找我。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 十点打卤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放假的第一天的工作日，打开收音机，打开我们的视频软件，锁定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十点打录机。各位新年快乐，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给大家拜年啊。年其实在我们的传统意义上来说，正月十五才算把这个年过完，但是我们有节假日的限定啊，初七就开始上班了。我也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还在家里依赖家的港湾的感觉，你可以舒适的躺在沙发里，窝在沙发里嗑瓜子、看电视、玩游戏，接受很多人的宠爱啊，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生活际遇。今天晚上我们来聊什么呢？首先跟各位拜个年。也祝大家在2018年狗年一切旺旺旺，身体旺，健康幸福快乐。今天我们聊归来。归来是一个非常奇幻的感觉哈，归来有在路上的想法，有你来到这个工作生活的学习的城市之后，你的一个新的一年的打算，还有在路上复杂的心理变化，以及你从一个那么熟悉的家门来到一个相对陌生的家门，掏出钥匙打开门的一瞬间，你心里微妙的变化。我们今天晚上要好好聊聊这个瞬间。要跟我取得联络方式有很多种啊。第一种，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噔噔噔，就是这个了，关爱青年句话。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准时打录机。第三种，你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搜索周大准。第四种就是这个了，如果你有手机，你有智能手机，你有 APP， 可以下载花椒直播的软件，然后在里面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跟所有的听友打完招呼之后，要跟所有的视频的好朋友打个招呼，谢谢董，谢谢 LCCCC， 谢谢灵儿，谢谢大家的光顾啊。我们今天晚上又见面了，还真是有一个感觉，有大概七天没有见到大家哈，一打开视频的软件，就像打开跟家人聊天的视频软件一样，非常的亲切。今天晚上也依旧准备很多好听好看的歌曲，还有很多我手写的文字以及我精心选择的图片。第一首歌来自于满江先生，歌曲叫做归来，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打录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 我的心回归的大雁，背身是大海，一路向北方。穿越云间无尽的山峦，淹没的悲哀，向着苍茫一片。你的发间会有暖风穿过，是你渴望已久黎明的颜色。我的爱人啊，等在我的草原， 燃烧着划过苍穹，将希望点燃，却无法追赶。沉默誓言，背起幽暗的闪躲，洒满天地的泪水，夜幕低垂。 像从前一样走走繁华的路，看看身边的人，岁月给予了你多少欢乐，就夹带着多少哀伤。我还是从前的我，只是来时的路忽然变得有些陌生，让人落寞。那个简单的我现在不经常出现了，但它是最真实的所在。每当我被人羡慕和奚落的瞬间，都会不请自来。我们都没怎么变，变的是身边的一些风景和爱的人。 就当他是最好的鼓励，我会勇敢坚持我自己。 十点打路机 To be your better man。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十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离开时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 灯光调暗一点。我是五周彤的同事，我叫周准。我在让五周彤录这个音频的时候很有意思啊，我说在电台里有很多的朋友情节，希望听到你的声音，然后他就好，我录一版啊。他是用手机录的，很有那种画面的感觉。那个广播兴盛的年代陪伴了很多很多人的青春岁月，现在由我陪大家，希望大家归来的时候永远都是少年，永远向上，永远微笑，永远热泪盈眶。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十点达路机，我是你的好朋友，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话题是归来。归来有太多复杂和丰满的情绪，看到很多的朋友在互相的打招呼，就像在一个大家庭当中，特别是花椒的用户们啊，每一位见到就像胡同里或者街坊这样互相的拜年，过年好，再见已是2018年。 2018年你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安排吗？其实每一个人对自己的未来都是有规划的。有些人说，哎呀，我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我走哪里算哪里，我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有的朋友会说，我是一个有条不紊的人，对于每段生活的安排我都做详细的规划，把自己的计划写在纸上，每天监督自己，在日历本上每天打个对勾。如果你这一天做得很好，过得很圆满，就给自己画一个五角星，如果有一点点遗憾，那个五角星就缺一个口。反正每天呢，你的生活充满仪式感都是好的事情。归来，有人说归来的路上会想很多，特别是在离开家走出家门的一瞬间。有一类爸爸妈妈是这样的，他们会把那些想念啊惦念啊不是挂在嘴边，而是放在心里。他们话只是把你送到门口，说再见了孩子，加油，有什么事情打电话给老爸老妈，然后他们就轻轻关上房门。其实他在你们走远之后，当你下了楼，他们会悄悄在阳台的一个角落紧紧地看着你，直到你的身影消失。这就是伟大的亲情。还有一类父母是这样的，哎呦，这个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回去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上班，跟同事好好相处，抱抱，然后就出家门了。然后不行，我再送你，我要送你去车站，我要送你去坐车，我要送你到站台。每段路都有爱的陪伴，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我刚刚说的那些画面都是回到家里的跟家人团聚过的照片和画面，但是还有一部分，我相信听友或者视频那段的朋友们是没有回家跟家人团聚的，也希望你们常常视频联络聊天，多多把感情升腾在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我换个镜头，我要四目面对你们，你们聊得很开心哦。花椒的用户 LCCCC 九九，还有董，还有航海时代，你的航海时代非常多的朋友哈。其实我在刚刚的视频图片当中放了武大靖的照片，非常拽那张照片。哼，我来了500米，你们不是对手。那些眼神不太好的裁判们，你们这次没有办法了吧？你们的伎俩没有了吧？啊，我们是冠军了吧？你们追不上我了吗？很开心就对了。很多朋友在互相的问新年过得怎么样，也有朋友在问我你过得怎么样。我过得很开心啊，每天陪伴家人读书健身，陪他们走走不是很拥挤的北京城，还有就是打打电话，发发视频照片，跟我的爸爸妈妈联系。人生就是这样的，有很多很多的生活的阶段，你要用心面对生活的每一天。我们足够强大，但是我们也不是足够完美的，我们要接受有些缺憾的人生，把自己的生活经营到最佳的状态。这首歌是什么歌曲我看一下啊。这首歌是第四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它的名字叫做，你听听看吧。 温热的眼泪倒出眼眶，我的心悬在发烫的胸膛，思念停不下，彻夜不停在嚷嚷。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 是疯了才敢念念不忘，回忆在心里冷了又烫，而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朋友都劝我承受这孤独的重量，离开的你，我没有办法说放就放。原来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原来我也像个孩子一样，一心要爱乱了步伐，一路跌跌撞撞伤了忧伤。才敢念念不忘，回忆在心里冷了又烫，而你如影随形，我用什么抵抗？ 真用心思爱你和你用的心思爱的人好就足够了，其他的都没有那么重要，毕竟我们的时间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我是黄国伦，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新的一些片花每天会奉献给各位，我也很有很多的片花并没有在今天播出。一个用心的节目就要邀请到很多好朋友音乐人各行各业的朋友们来让大家了解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谢谢黄国伦先生，谢谢吴周彤先生，谢谢我所有的好朋友大龙宽、王子琪、摄影家汤辉以及旅行家大龙宽。一个有爱的节目就是让大家在一起团聚时光当中觉得就像家人一样的陪伴。我今天准备了很多有温度的照片啊，一张一张都会让我想起离别时的温存，那种温暖是挂在脸上的。我觉得一张生动的照片其实没有太深刻的拍摄技巧，就是走心的照片，完全是没有准备的拍摄，拍摄每一个人的心情样子 这个瞬间定格的画面就是我认为对的一张照片。我也希望当你翻看每一张你用手机或者用相机拍的照片时都心生温暖。刚刚那首歌来自于李琦的《我并不是那么坚强》，其实我们所有的朋友都不是 Superman, Superwoman, Supergirl, Superboy, 我们都是凡人，凡人就会有凡人的忧伤、无助感、寂寞感。如果你真的就是一个凡人的话，就请你接受你身边的人的所有的闪光点或者小缺点，试着发现每一个人身上值得你学习的部分，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谢谢啾啾，谢谢送来的各种各样的新年礼物。今天的花椒第一天直播有看到的新的礼物，非常的开心。我也希望大家听下这首歌曲，来自薛凯琪的 Better Me, 变成一个更好的人， To be a better man。 你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十点大陆机，这个声音这个画面来自于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你一个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一会儿见。 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练习，也许 laugh a little more, I love myself a little more, 要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能代替一切言语，有一天生命会来去，还好谢谢有你。在你眼中 I see the better in me, cause I can smile。 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大姨说的对，是，二伯教育的是，三叔劳您费心了。好，四婶，我节后就去谈恋爱。 啊，怎么都着急催我结婚啊？我今年才26，还小呢。唉，看会儿电视吧。 联合国重申年龄定义，15到24岁才能称之为青年。 啊，这么说，我已经不是青年人了。 到底是年龄做主还是你做主？到底是观念做主还是你做主？北京青年广播和你一起重新定义年轻。 2018，青春快乐，青春万岁！ 时间不是刻度，是芳华。FM 98.2，关爱青年计划。 夜晚的心情，夜晚的歌。十点大陆机，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找我，等你来找我， 等你来找我。 我是摄影师唐辉，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 Joy Master 的创始人，人生玩家大龙宽，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西游乐队周飞，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子琪，原创珠宝首饰设计师，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我是五周头。 想问天，你在哪里？ 晚上10点。把灯光调暗一点。 我想问问我自己。 欢迎收听十点大陆机。 一开始我聪明，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我是周准，欢迎你收听收看十点大陆机。这个节目从2018年1月1号开始，现在已经是2018年2月22号了，已经22天的时间陪伴各位。生命当中的22天真的显得很短暂，但是如果你用心过22天，每天晚上准备这个直播，用心去面对每位听友和网友以及视频那一端的朋友的时候，你会觉得这22天过得意义非凡。在新年还没有结束的这样一个，还过年没有结束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再次祝你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事事顺心，旺运，事业红红火火，最重要的是你要开心快乐，最最重要的是有空的时候每天晚上22点来这里找我。我们今天聊归来，好多朋友说，哎呀，这个词一下子从非常欢乐慵懒的过节节奏当中拉回到汹涌的现实生活当中，现实非常的有骨感，对不对？虽然我们理想超级的丰满，在你面对现实的时候，迎面而来的人闹，汹涌的人潮，怀揣不一样心情的每张面孔，每双眼睛，你都会想很多。那关于理想，关于归来，我有话要说。接下来这篇文章叫做《解忧杂货店》，归来仍是少年，我要读给你听听看哦。如果你想听的话，在花椒的 APP 直播间当中打一个一给我。好像直播的伎俩，不是，好像是直播的技巧。好朋友们给个一。 文字能够记录某些时刻，那些时刻随岁月流逝从每个人的身上消失，那是些失去后不会再来的时刻，类似于童真，在一个人身上只会出现一次。地中海上一个无名小岛上，和陌生人玩沙滩排球时的快乐和难过，在旧金山每一次俯冲和上升时，车停在山岗上那一眼所看到的温柔景色，还有在巴塞罗那漫长的午睡，在纽约认识到人要接受不努力也没有梦想的人生，好像都是这样的时刻。十点大陆机，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我建议你把灯光调暗一点。我要把灯光调暗一点咯，是不是瞬间就灭了？还是调亮一点吧。电影呢，解忧杂货店讲述的是一家杂货店，只要在卷帘门投信倾诉自己的烦恼，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牛奶箱收到爱的回复。那某天深夜呢，三位迷途的年轻人阿杰、小波和彤彤无意闯入，开启了时光隧道，在不断的回信和收信当中认识了过去和未来的三个人，游离在音乐梦想的秦朗，不想和逃债的家人远走他乡的孩子浩博，还有想要放弃舞女工作的秦美，他们都在回信中做出了正确的抉择，包括三位年轻人，正如乔布斯所言，勇于追寻自己的内心与直觉。东野圭吾的原著曾经这样写道，其实所有纠结做选择的人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咨询呢只是想得到内心所倾向的选择，最终的命运呢还是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如果时光闭合成一环温柔的轮回交错的关系网，你将在过去和未来的生命里扮演什么样的自己？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愿你走过一生无怨无悔无憾。这部影片表达的正是流光中难以捉摸的命运，所谓瞬间的选择决定一生，站在人生的岔路口，人究竟会怎么做呢？出乎意料的情境设置，电影当中三位少年和三段1993年的故事环环相扣，喜欢 MG 的孩子浩博，磁带音响，大梁自行车，怀旧音像店，90年代的歌舞厅，回文书一般相互交融的人物关系，成为彼此指引困境的心灵港湾。如果没有追梦音乐人秦朗在彩虹之家传授音乐技能给流浪儿童爱的希望，没有他冒死挽救火灾当中的张维维，也就没有今天在舞台上的成就。他潸然解释《重生》这首歌曲不仅是入行第一首歌，此曲作者秦朗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可以说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并且给了我音乐的生命。如果你没有看过《解忧杂货店》这部电影的话，这个画面应该是全片的泪点。还有在过去的信箱外，60岁的成龙饰演的暖心解忧爷爷，建立起这个诉说痛苦解除忧愁的渠道，告诉在舞厅工作的秦美，女人要靠自己自立自强，将来的社会一部手机就能解决一切，完全用不到现金。于是秦美拼命地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成为呼风唤雨决定旧区改造的女企业家。所以马云先生曾经说过，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因为破产想要带孩子连夜逃跑的父母，最终和追债者同归于尽，多年之后孩子终于理解父母对他的好，只是再也无法挽回那份失去的亲情。一封最后时刻神秘的无字自信，他们被时光信箱串联在一起，被人与人之间的未曾谋面但是藏于内心深处的关怀和爱紧密的联系， 被神奇的命运和神奇串联捆绑着。解忧爷爷晚年深刻触摸到的那股莫名的力量，来自过去，告知未来，带着真诚的信件，在某个夜晚治愈救赎了每个迷途的羔羊。木心的名言你记得吗？我来告诉你，从前的那个我，如果来找现在的我，会得到很好的款待。但前一句话却截然相反，我追索人心的深度，却看到了人心的浅薄。后一句更是直戳人心，岁月不饶人，我未曾饶过岁月。将来的你一定会感激现在奋斗的你。见字如面，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或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 昨天的身影在眼前，昨天的欢笑响耳边，无声的岁月飘 了你的样子，没有忘了你。 国伦十点打路机，生而不同。 首歌是我们节目的一个环节，每天在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答录机里有非常多的朋友都会有点歌的需求。其实我想告诉各位，并不是每一个朋友点播的歌曲都适合我在节目当中播放，所以就不难理解很多的朋友说，为什么周准我点的歌你没有播放呢？因为你点播的歌曲也许是不太适合在晚间这样一个缓缓的节奏当中播放给大家的。有些朋友点播的是非常快节奏的歌曲，那个速度至少在130以上啊，我不晓得你是否了解这个速度在130以上这个节奏的歌曲是什么样的。所以我就会严挑细选，每一个点一首歌点播成功的听友都是来自于十点答录机严选产品。现在这首歌非常的好听，两位非常歌的女歌手都在来自于新加坡，一位呢叫做蔡健雅，一位叫做孙燕姿，我想一定有很多他们的歌迷，对不对？这首歌曲叫做《原点》，其实跟归来也有契合的部分啊。我们原点就是我们的故乡故土，那是生我养我们的地方，有我们熟悉的家人朋友，还有每一个生活的场景。但我们读书上学，然后在上学这几年的人生观建立当中，你决定想要到另外一个城市甚至另外一个国家去工作生活奋斗，是另外一个起点。其实你发现走来走去，我们的原点并不会改变，那个原点就是我们的内心。不管你飘得多远，飞得多高，有多骄傲，有多落魄，那个原点永远不会变，就是爸爸妈妈家庭的港湾。我希望大家不管飞得多高，站得多远，心永远对着家的方向。这首歌来自于蔡健雅、孙燕姿，《原点》，十点大陆机诚意奉献。我是周准，一个你见过和未曾谋面的电台男主播。 拥抱的时候心情有点痛，也许提早感受到寂寞。离开的时候只听见沉默，除了沉默我还能怎么做选择。他在你的身边。 回到了原点。谁在你的身边，就对谁好一点。 不要再让你们的爱败给了时间。既然遇见了永远，就不要说再见。 4分39秒钟了，看到老朋友安安来到了花椒的直播间，欢迎光临，也看到了生活的琐事啊，我希望你从容地面对生活当中发生的任何的事情，也希望家人的身体快快好起来，一切就是平顺地度过。2018年还有10个月就要过去，希望大家在这10个月的漫长岁月当中好好地爱自己爱家人，每一天都过得充实有趣。那天有一位同事呢，忽然就找到我，因为我在选歌曲，他就来了我的身边，说了他最近的情感的一些经历。总之就是很多年分开的男友，然后没有彻底的断掉，然后忽然有一天男友发来信息说他有了新的恋情，而这个女生呢，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男生会有新的恋情这么快就发生。其实我们每天要经历很多的事情啊，分开就是分开了，要好好的祝福他，也谢谢他这样给你发来一条短信或者微信，告诉你你们之间的关系 换一种角度，这是一种成全，对不对？于是我就在他的微信里发了这首歌给他，叫做好久都没有，来自于潘美辰。熟悉潘美辰，比如说我想有个家呀等等这样的歌曲，但这首歌是他另外一种表达。今天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周准。归来我们仍是少年，我们永远是美丽的相逢，没有分离时的苦痛。明晚再见，祝你晚安。 好久都没有听到想哭的歌，好久都没有走到梦一样的天堂，好久都没有人写封情书给我，好久都没有爱这刻骨铭心的恋情啊。我们都匆匆一眼，也不知谁是谁，也许疼爱我一生的人早已从身边掠过。什么是我内心隐藏想对你说的话，那是个藏吧，好久我不再去望。夜深人静啊，我只能对星星说话，那个我想爱的人为何不出现啊。清晨五点了，我还是无法入眠，我想问问谁真心爱